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，2017年称颂白图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、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6月8号发表了联合声明，声明称颂了金正日同志不灭的党建设思想和业绩。